三年海誓， 左膀第一爱你无后悔， 相信相信相信时间会替人证明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出悲伤，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。

偷偷告诉你，我的心去真心了。